He also watched the way birds and insects fly. 那么他还注意到鸟和昆虫飞行的方式。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些鸟和昆虫是永远在飞行的，所以要用一个一般现在时 fly， 不要改成 flew， 要注意这是常态的表达。The way 代表什么什么的方式，例如我注意他走路的方式， I watch the way he walks， 就是他走路的方式。He wanted to know how everything worked. 他想知道这一切事物是如何运作的。那么这个不太清楚周老师是否知道，我们中国的画坛上有一位巨匠，就是张大千。据说他当时为了把老虎画得特别好，他就在家中养了两只老虎，每天研究他们的习性，还有 the way they walk， 老虎走路的方式，这样才会把这些画画得惟妙惟肖。您觉得呢？ 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啊，与凤同飞必是俊鸟，与虎同行必不是善兽。所以能够把老虎画好，与老虎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位很伟大的人。 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这些艺术家应该是非常执着的。He even made plans for rebuilding Milan. 那么他也非常热心，想设计出一些计划重建米兰。Like modern architects, he wanted towns to be light and airy. 那么跟许多现代建筑师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像，例如 like somebody， 例如某人。那么我们常有一句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like father like son， like father like son。 那么跟现代的设计师是一样的 architects， 这个要注意。那么很多人有可能老背一个单词是 architecture， 那么叫建筑。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非常可笑的一种表达就是 my father is an architecture， 就变成了我老爸是个建筑物了。一定要注意 my father is an architect。 另外还有同学说 my father is a cooker， 那代表是我老爸是一个炒勺。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很多的外国朋友经常跟我说的，他们感觉非常不理解。所以大家在说英语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准备，以免出现这样的这个笑话。 如果我们记忆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功夫没有下到家的话呢，我想这个英文就能够跟我们开一个玩笑了。 是的，我们就会成为 laughing stock， 叫笑柄 laughing stock， S-T-O-C-K。He wanted towns to be light and airy. 那么他希望这个城市是非常轻松的，而且空气清新。那么他是怎样设计的呢？ He planned the main roads on two levels. 他按两层来设计的。One road was for pedestrians, the other for traffic. 后面一个 the other 省略了 was for， 要不然正常是 the other was for traffic。那么这个地方省略了 was for， 所以一个是给行人的，另一个是给交通。 实在是太伟大了。达芬奇生前呢，留下了大批没有经过整理的用左手反写的手稿，非常难以解读。那只有到了17世纪中叶，才有学者整理小部分达芬奇的手稿。达芬奇的主要手稿呢，丢失了200多年，那直到1817年才重见天日，但是呢，已经被毁坏严重。所以这里面接下来有说 We have very little of his work today. Leonardo finished only a few of his paintings. He left many unfinished because he thought they were not perfect. No one in his lifetime knew how great Leonardo was. We now believe, however, that he was one of the cleverest men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那么看起来每一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有很多方面的特长。那么这一段 We have very little of his work today， 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有歧义的句子。那么大家认为 work 如果当作工作的话，可以用 We have very little of his work today， 但如果要是艺术作品的话，要用的是 works， 那么这句话就应该说成 We have very few of his works today。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所表达的内容和目的。 Leonardo finished only a few of his paintings， 他只完成了自己的小部分作品。 He left many unfinished because he thought they were not perfect， 他留下了很多，这个很多后面接了一个定语 unfinished， 未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He thought they were not perfect， 觉得不完美。